吹干泪痕，藏起伤痛满胸膛。 Empty chairs and empty tables， 独自拼凋花凄凉。在这里他们发起言论，自由或把人光辉，大家歌颂明朝更好，不见明朝可无悔。在这镂空人群的一隅，扬起热情奔放声浪，革命为我，为你，为梦，歌声激扬。悲怆，那是乐声，生命刻心上，铭刻心上这脏句，陪伴他在那破晓晨光。 Oh my friends, my friends， 无期望，我还烟留在世上，生死千里，罗行孤雁，青山石头两茫茫。魂兮归来，在西窗下，魂兮归来，很难舍。 Empty chairs and empty tables， 不见故人向谁说。 Oh my friends, my friends， 别问我你的心可值得。 Empty chairs and empty tables。 是

人春色惹人醉，悄悄问圣僧女儿美不美，女儿美不美，说什么王权富贵，报什么奸 了我。 久没有看到满天的繁星，城市夜晚虚伪的光明遮住你的眼睛，连周